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 接下来是本期这里是大兴的新闻提要。 日前在北京会议中心张子营镇赤鲁村荣获2016年中国美丽乡村百家范例，这次活动由农业部中国农村杂志社发起并举办。 近日，记者在京港地铁大兴线看到一幅幅充满着童趣的手绘海报呈现在市民面前，这些都是此前举办的首届地铁出行少儿海报大赛的获奖作品。 一个个机器人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整齐有序的货架中，搬运、堆砌、转移、捡货、打包、装车，犹如精灵一样，身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现在这种智慧物流鸿图正逐步在亦庄京东总部建构实施，从入库载货到捡货分拣装车的完整过程都无需人力参与，让库房拥有极高的效率和出色的灵活性。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消息，日前在北京会议中心张子营镇赤鲁村荣获2016年中国美丽乡村百家范例，这次活动由农业部中国农村杂志社发起并举办。赤鲁村位于大兴区张子营镇最南部，距离正在建设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大约22公里，距离北京市中心大约40公里。村庄位置交通便利，区位条件优越，村内果品丰富，有梨、桃、杏、李子、山里红等多个品种共700多亩，拥有2000多亩平原次生林，生态环境优美，村庄内道路整洁，房屋整齐，村内建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村社区化建设不断推进。赤鲁村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乡村建设，计划打造集生态人居、传统文化、休闲度假为一体的航空服务生态小镇。2013年，赤鲁村新增林地面积2000多亩，每年可以增加村民收入300万元。村里成立了平原造林养护队，解决村内82人的绿岗就业，充分解决农民再就业问题。赤鲁村的土地属于沙质土壤，适合果树生长，梨、桃、杏、李子、山里红等果园共计700多亩，其中百年古梨树面积最多，村民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都有绿树花草，村内大小街道整齐划一。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赤鲁村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搞好社区道路、水电管网、通讯设施及景观绿化建设，村庄环境整洁优美。 赤鲁村从村民生活的实际需求出发，重点在社区管理、老年人健康等方面提供服务载体，拓展服务内容，体现人文关怀。赤鲁村现有村民562人，其中60岁以上的将近200人。面对村内老年人口众多，部分老人由于子女外出工作得不到照料的现状，在镇党委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赤鲁村在2013年9月成立了北京市首家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重点在本村的独居多病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特殊人群，积极开展便民救助服务，定期开展入户服务，开设老年餐厅，为村里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医疗卫生等服务，形成白天集中服务、晚上回家居住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模式，有效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成立，为村里老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关爱。中心为本村25名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全天餐饮服务，对于不便到餐厅就餐的老人，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饭菜荤素营养搭配合理，老人每人每月只需要缴纳200元，其他部分由村集体收入补贴，尽量不让老人因为这项服务而有负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还提供视听、娱乐、阅读、健康检查服务项目，老人白天可以在服务中心休闲娱乐和休息。赤鲁村还开设了养老服务超市，使老人不出村就能够享受到平价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成立虽然解决了老人们的生活问题，但是赤鲁村的目标是不仅要让老人们能生活，更要让老人们生活的快乐，生活的丰富多彩。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赤鲁村建立了图书阅览室，为老人们征订了多种类型的报刊杂志，供老年人阅读，丰富老人的文化生活。另外，大力倡导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鼓励老年人参加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充分利用村里广袤的次生林资源，铺设林间道路供老人们行走乘凉，在林间修建体育广场，联系购置健身器材供老人们使用，在休闲娱乐室安置了象棋、麻将等，鼓励老人们劳逸结合，多多动脑，积极联系上级文体部门，邀请星火艺术团等文艺团体到村为老人们演出，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赤鲁村还成立了秧歌文艺演出队，鼓励有能力的老年人加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了老人的业余生活。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在京港地铁大兴线看到一幅幅充满着童趣的手绘海报呈现在市民面前，这些都是此前举办的首届地铁出行少儿海报大赛的获奖作品。据悉，为了引导孩子表达共建美好地铁出行环境的心愿，在倡导绿色出行的同时，帮助青少年及其家庭提升地铁出行安全意识，增强对于地铁安全文明出行的理解和支持。去年十月，北京市首届地铁出行少儿海报大赛启动，自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2000多幅参赛作品，共有54幅作品脱颖而出。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本次大赛的获奖作品将在地铁4号线、大兴线、14号线以及16号线的车站内，以站内灯箱广告形式向公众展示。京港地铁公司总经理邵信明表示，京港地铁自2016年推出京港地铁安全训练营项目以来，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支持。此次举办2016至2017年度安全训练营主题活动，北京市地铁出行少儿海报大赛，旨在倡导绿色出行的同时，宣传地铁安全文明出行理念。未来，京港地铁将继续秉承以客为先的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连接所服务的社区，与广大乘客携手，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地铁出行环境，为青少年儿童的安全健康成长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一个个机器人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整齐有序的货架中，搬运、堆砌、转移、拣货、打包、装车，犹如精灵一样，身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现在，这种智慧物流宏图正逐步在亦庄京东总部构建实施。从入库、载库到拣货、分拣、装车的完整过程都无需人力参与，让库房拥有极高的效率和出色的灵活性。负责京东智慧物流研发的事业部总裁肖军表示，无人仓代表着全新的第3代物流系统技术，将是京东物流应用质的飞跃， 其智能化体现为数据感应、机器人融入、算法指导生产。例如传统的盘点，库内作业人员必须来到某一货位前人工进行盘点，而现在只需要通过视觉传感器拍摄库存照片，通过图像处理技术来分析实际库存和系统库存的差异，形成最终的盘点结果。肖军说，京东已经在图像处理、认知感应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发，可以迅速将传感器获得的信息转化为有效数据，而这些数据将成为系统感知整个仓库各个环节状态的依据。通过京东仓储管理系统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模块，更好地生成决策指令，指导库内作业单元工作。据了解，京东研发的穿梭车在空载情况下，速度峰值可达每秒6米，加速度为每秒4米，仅落后以精密仪器闻名于世的日本某企业每秒0.6米。这样的实力完全排名在全球前列。智能搬运机器人方面，这些自重100公斤重的机器人可以卸货300公斤左右，它们完全依靠场地铺设的二维码进行识别和惯性导航来行走，行走速度为每秒大约2米。从立体货架取出的料箱会传送到机器人下面进行分拣，机器人则迅速把商品置入相应的包装箱内。这种灵活迅捷的机械手是并联机器人，具备精度高、速度快、动态响应好、工作空间小等特色，能够达到每小时3600次的拣选速度。它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迅速进行拣货，保证了整个无人仓生产的高效率。 无人仓中有大量貌似扫地机的机器人，拖着料箱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种自动导引小车可以通过地上的二维码定位进行导航，并结合系统的调度，实现了整个仓库的合理安排生产。相较于传统的运输线的搬运方案，通过自动导引小车实现货到机器人的方式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京东的无人仓中也有6轴机器人，可堆放和移动商品，每做一个单次的动作只需要8到12秒，可以承载165公斤以内的大型货物。除了丰富及时的数据和高效执行的机器人，闪烁着人工智能光芒的核心算法更是京东无人仓的软实力所在。在上架环节，算法将根据上架商品的销售情况和物理属性，自动推荐最适合的储存货位。补货环节，补货算法的设置让商品在拣选区和仓储区的库存量分布达到平衡。出库环节，定位算法将决定最适合被拣选的货位和库存数量。调度算法驱使最适合的机器人进行货物搬运和生产。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近日屡立奇功的大兴老街坊再次发力，协助大兴警方抓获一名抢夺犯罪嫌疑人。嫌疑人从作案到被抓前后不到10分钟。4月8号中午，大兴警方接到一位大妈报警，称自己被抢了，但是大妈提供不了太多的情况。这时大兴老街坊出手了，警方接到市民高先生报警，称他在黄村某小区外目睹一名老人的皮包被抢。高先生说，嫌疑人是一名男子，身高1米75到1米8之间，穿着牛仔上衣、黄色裤子，戴着口罩。抢完老人的包之后徒步往北跑了。接到警情后，大兴警方立即启动应急巡控预案，撒开天网地网抓捕犯罪嫌疑人。大兴分局巡警支队 视频巡控中队通过天网视频监测平台对案发地附近区域展开搜寻，沿途查找嫌疑人。巡控员巡视至金汇园三里某烤鸭店附近时，在监控中发现一男子正在沿途奔跑，形迹可疑。通过对比发现，这名男子与报案人描述的嫌疑人体貌特征极为相似。巡视员立即将情况通报给正在此区域巡逻的地网民警。 12时50分许，巡逻民警发现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子，见该男子骑速飞快，神色慌张，细看体貌特征，1.75米到1.8米之间，牛仔上衣，黄色裤子，戴着口罩，这不就是通报中的抢夺犯罪嫌疑人吗？民警迅即将其抓获。在该男子身上，民警查获被抢红色三星手机一部，现金40多元。最后，巡逻民警会同清源路派出所民警在现场附近一垃圾箱内找到了嫌疑人抢夺后丢弃的黑色女士皮包。经审查，嫌疑人霍某今年28岁，在某公司从事游戏运营工作，有着相对稳定的收入。因为平时喜欢上网玩直播，主要的花销都用在了和其他主播的相互打赏和送礼物上，没钱了就想到了抢夺。霍某交代，选择高龄女性为作案目标，主要是为了作案后容易逃跑。审讯中，霍某说，他认为遇见了这种事儿，没有人会管，但是没想到短短几分钟自己就被抓了，这让霍某领教了咱大兴老街坊的厉害。目前，嫌疑人霍某因涉嫌抢夺已被大兴警方治安拘留。另获悉，大兴分局巡警支队视频巡控平台成立于2013年。视频巡控平台以街头警情信息为先导，以视频巡控为牵动，充分发挥视频警务在预防和打击犯罪中的作用的同时，强化与界面巡逻警力组成的地网双网联动整体覆盖，有效强化了社会面打防管控。今年以来，天网地网结合，已经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79人，破获刑事案件45起。 本台消息，近日家住大兴月桂庄园小区的陆女士反映，该别墅区内私搭乱建现象成风。记者两次探访发现，这个小区内不少业主加盖阳光房或者圈占绿地，养起了鸡羊。大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回应称，经调查，这个有着40栋别墅的小区内共存在违法建筑356处，目前已强制拆除部分违法建设，42套违建房产已经被冻结交易。接下来，他们会联合西红门镇政府安排专人对这个小区进行全天候巡查，整治违建。月桂庄园小区位于西红门地铁附近，是一个成熟的高档别墅区，2002年建成，入住至今已有近15年。2004年，陆女士的母亲在多番比较后选择入住月桂庄园小区，引入当今欧美的时尚居住概念，将最人性化的联排住宅做成了花园露台、通风透气的景观型住宅，这是当年月桂庄园小区的对外宣传。然而，买房时看中了小区优美环境的居民却发现，如今小区里公共绿化部分大部分变成了私家菜园，违章搭建的阳光房也很常见。在陆女士母亲的印象当中，小区是2008年左右开始出现违建的，当时有第一户业主圈占了公共绿地，并在院内盖起了房子，还挖出了地下室，之后其他邻居纷纷效仿。到了2015年，小区里加盖阳光房、占用公用绿化地等圈地运动早已司空见惯。陆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小区违建的事情相关部门也来查过很多次，可是违建势头一直没有得到遏制。近日，记者多次在陆女士的引领下来到月桂庄园别墅区。陆女士告诉记者，小区内共有别墅40栋，面积大小不等，一般都在170多平米到300多平方米。目前这一区域房价超过了每平方米5万元，面积大一些的户型一套房子价格超过了1000万。 记者在小区逛了几圈， 发现多家别墅外搭着脚手架正在施工，13号楼、32号楼、33号楼前都堆放着沙子、水泥等建筑材料，占用绿地，新盖的水泥房子已经有模有样。楼下的施工，楼上的也没闲着。33号楼的一户房顶上直接加盖2层阳光房。陆女士告诉记者，40栋别墅中的房子周边绿地还原模原样的仅有一栋，因为他们家没人住。除了扩建改建房屋，住在一楼的小区业主还将小区绿化带改成属于自己的后花园或菜园子。在2号楼、10号楼，记者看到业主将原来的绿地用栏杆围了起来，种上了大葱等蔬菜。通过对比原来小区图片，记者发现公共绿地原本是开放的，大家平常可以散散步或者坐下休息，如今几乎变成了业主们的私家花园。陆女士说，小区除了田园气息浓厚，还变身动物园。一早上，小区里的鸡鸣狗叫，热闹非凡，想睡个懒觉都难。陆女士说， 记者在这个小区29号楼看到，业主将�绿地圈起后养了6只老母鸡，40号楼则养了20多只鸽子，而16号楼一户业主圈占绿地后养了藏獒和猎犬。记者注意到，这户业主家的铁丝网只有1人多高，犬只并未拴起来，一旦动物跳出来，后果不堪设想。4月8号下午，大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宣教科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月桂庄园违建问题，他们已经接到多起举报。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联合居委会、物业等部门对该小区存在的违法建设进行了彻底摸排，经调查确定小区内共存在违法建设356处。从2015年至今，城管执法人员在现场制止新生违建23处，强制拆除新生违建10处。大兴区城管局还回复了一则月桂庄园小区违法建设高发的原因及执法工作开展情况的说明。说明中称，开发商在销售该小区房屋时，以促销为手段，在多数房屋楼顶、阳台加盖彩钢玻璃房，以每平方米1800到2500不等的价格出售给业主，并签订了出售合同。但加盖的彩钢结构房屋面积不计入房屋产权证当中，后因年久失修，开发商加盖的彩钢房破损，屋顶漏雨严重，因物业公司没有能力大规模进行防水施工，致使很多业主将原有彩钢房拆除后翻建成砖混、钢结构等不同材质的房屋。城管同时指称物业不作为，称小区物业公司从未按物业法相关要求落实监管责任，前端发现教育举报长期缺失，完全收费不履职，以此讨好业主，直接推卸责任。 大兴城管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对已作出责令改正或限期拆除决定的42处违建房产，大兴城管函告房管局进行了房产冻结，通过冻结房产促使一户违法建设当事人自行拆除了违法建设，另有3处因无法办理过户等手续，正在准备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针对月桂庄园小区历史遗留违法建设较多问题，城管部门按照分阶段、分层次逐步拆除历史遗留的违法建设的工作部署，已逐步对335处历史遗留违法建设立案调查履行程序。由于月桂庄园小区情况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如果要彻底解决违建问题，需要多个部门形成合力。目前已协调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大兴区规划分局对上述违法建设进行了认定，部分违法建设因当事人拒不配合执法工作，正在通过北京市国土局大兴分局调取房屋产权人信息，以确定违法建设主体。大兴城管宣教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接下来他们会联合西红门镇政府安排专人对该小区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巡查，发现新生违法建设，第一时间制止，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查处，第一时间拆除。 本台消息，4月7号下午，阳光乐府小区居民带着一面务实为民排忧解难的锦旗来到居委会，感谢新华中里社区全体工作人员为小区改建停车场纠纷所做出的努力。阳光乐府物业于前段时间开始改扩建停车场，但居民们出于安全、噪音等方面的因素不同意改建停车场，双方为此僵持不下。新华中里居委会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积极上报街道领导关注此事，一方面召开相关会议，积极听取居民意见，为居民及物业搭建平台，召开调解会，让双方能够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解决矛盾的焦点。随后经过街道居委会、物业和居民各方的共同努力，物业承诺不再改建停车场。业主们为了表示感谢，自发地为社区居委会送来一面锦旗。面对居民的感谢，社区赵书记表示，社区本来就是为居民服务的，这些都是居委会应该做的，能够得到居民的肯定，对他们也是莫大的鼓舞。今后他们会更加努力地为居民服务，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为居民排忧解难，促进辖区的和谐稳定。 本台消息，春日渐暖，气温回升，又到了一年游园赏景的好时节。近日，记者在大兴街心公园看到，不少居民坐在树荫下休息，其中有人居然直接把座椅和草坪当成自家床铺，躺在上面酣睡起来。记者发现，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先后有5人躺在座椅或者草地的阴凉处歇息。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带着小孙子出来玩，想休息会儿都没地儿坐。公园内花开后，还常有人为了拍花而随意践踏树下的草坪。就算公园是让大家休闲放松的地方，但毕竟是公共场合，理应注意个人行为，文明游园。 本台记者于磊报道。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花红了，柳绿了，处处都洋溢着盎然的生气。春天也是各种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繁殖的季节。这不，最近北京野生动物园里的不少动物家族都增添了新成员。4月7号，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大兴八幼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到了野生动物园，看看这些出生在春天的萌宝们。阿拉伯狒狒家族新添的这只小狒狒，一看就是个淘气包。刚出生的小狒狒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总想着从妈妈的身边溜走，去探索新世界。相对于淘气的狒狒宝宝，长尾狐猴宝宝就懂事多了。不管妈妈怎么跑跳，他们总是使劲地抓住妈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大兴野生动物园步行游览区主管李秋浩告诉记者，长尾狐猴到了3岁就可以繁殖后代了，孕期大概4个半月。比起人类的怀胎10月，长尾狐猴的效率可高多了，而且长尾狐猴的产崽量一般都是2个，也就是我们人类常说的双胞胎。和活泼可爱的猴宝宝们相比，袋鼠宝宝的胆子可要小多了。虽然已经出生2个多月了，可是一见到陌生人，袋鼠宝宝急忙跳进了妈妈的肚子里，不见了踪影。比起这些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宝宝，今年已经满2岁的川金丝猴四喜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被人工饲养长大的他，喜欢和人类接触，是动物园里的小明星。 哎，你们观察一下这个小金丝猴，它有什么特点呀？谁能告诉我？ 萌娃遇到萌宝，这产生的化学反应可不一般。通过和动物的密切接触，小朋友们不仅开阔了眼界，也更加确定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